被收回，却被这记忆又夺去，永远忘记，永被忘记的那些谎话，那些他从未散开过的味道，我会记得，会想念的他，他的微笑，他永远都回不到，只能听到一无所有的梦一样。永远忘记，永被忘记的那些谎话，那些他从未散开过的味道，我会记得，会想念的他，他的微笑，永远的他。